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彻查中国娱乐圈的逃漏税，8月1号开始全面查账征收，日后都得按照 42% 综合税率缴纳。目前传出已经超过70部的电影还有电视面临停拍，台湾查税大咖艺人名单也在稍早出炉。第一波调查锁定片酬超过4500万台币的艺人，目前知道的有霍建华、彭于晏、阮经天、赵又廷。根据了解，在中国拍戏的台湾明星都会将酬劳五轨搬运汇回台湾，但是这不合法规，以往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未来都是违法，也会成为中国官方彻查重点。中国女星范冰冰卷入阴阳合约风波，惊动了中国官方介入调查。自从7月29号到案说明，两天之后释放，至今已经7天没有露面，也没有任何消息。大批媒体没人能够掌握范冰冰的行踪，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目前范冰冰不少代言已经撤换，连她客串即将在17号上映的电影《大轰炸》也删光了她的戏份，海报上不见她的照片。外传中国官方已经下达封杀令，未来3年范冰冰不得接拍任何的戏剧、电影还有广告。中国大陆辽宁省沈阳市8月3号爆发了非洲猪瘟疫情，一点内913头生猪已经全部扑杀，沈阳市暂停全市生猪出口调运。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今天指出，最担心的就是大陆疫情扩散，猪价大跌滞销，民众走私便宜的猪肉进入台湾。研究显示，非洲猪瘟病毒可以存活很久，冷藏肉100天，冷冻肉1000天。人吃病猪产品不会感染，但是厨余拿来喂养猪只，防疫线可能失守。黄金城指出，非洲猪瘟为猪只急性恶性动物传染病，死亡率100%，没有疫苗或者是药物可以治疗。想要清除病毒，只有扑杀掩埋或者是化制所有的病死猪。养猪是台湾重要产业之一，所有品种和年龄的猪只都可能感染非洲猪瘟。这种超级病毒进到非疫区，后果非常严重，比21年前的口蹄疫更可怕。唯一的方法就是阻挡于境外。农委会今天已公布强化边境管制措施，除了请关务署还有海巡署协助加强查缉走私，也加强查核来自疫区的旅客行李，增加空厨厨余处理抽检频率。房检局副局长施泰华指出，国内大约20家的养猪户同步在中国养猪，可能经常往返两地，提醒这些业者回台的时候必须要通报消毒，自我隔离1个星期再进猪场，降低国内猪只感染风险，也呼吁民众不要到疫区的动物饲养所参访，不要携带动物产品回国。高雄市盐城区228和平公园的公厕，今天上午有人放置不明爆裂物炸毁了马桶。当时在公园内的民众发现，爆炸之后一名青少年从厕所跑了出来，怀疑是他放置爆裂物。警方初步调查，这名少年常和一名男子出没公园，现在正在追查男子和少年到案，厘清是不是他们放置的爆裂物，以及有何目的或者是刻意的恶作剧。警方初步推测，炸毁马桶的爆裂物疑似鞭炮，陶瓷马桶不堪威力，碎裂焦黑。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点，来到11024点，成交金额116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7点，2251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228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3点，271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5点，跌幅1.57%，84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9点，2784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9点，3294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0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9.9分，成交金额4亿5800万美元。日元111.32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55美元。今天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新北市和宜兰县，黄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以及高雄市和花莲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今天一开始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卢凯彤的谁。本周哥哥妹妹有一个活动叫做哥哥妹妹限时专送周，连续五天呢都要限时专送光的来信。那光的来信呢是一出音乐剧，2016年韩国观众票选年度最佳原创音乐剧第一名，2017年它还是第一名。那这一次呢就他们的分数据说就像比如说 Google 妹妹那些非常非常高，高达 9.6 分，大家都在抢票，然后想去看这一出音乐剧光的来信。首度海外演出第一站就选择来到了台湾。那现在呢欢迎你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参加光的来信限时专送赠奖活动，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光的来信他提供的韩国限量化妆包。好的，17号到19号，8月17到19邀请大家一起去台中国家歌剧院签收光的来信。那今天你可以去上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这个光的来信17号到19号就在台中哪里演出呢？刚刚就有讲了，欢迎你去抢答抢答。 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哦，泛青都释怀了，关关都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段争执都飞出和平歌。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自五月天。 没得分。 之前去听犀利爬， yep.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就是只要到了五月天的部分，你根本就会忘记那个犀利爬，它全部就是变成五月天的演唱会。 对啊， 整个整场的氛围，然后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哎，刚刚不在稀稀疏疏、空空洞洞的，全满，我到底在哪？我为何而来？这里是哪里？ 梅队主场。 然后听犀利爬的时候呢，站在我后面的欧马克也成功演绎了一个，就是很认真应援的。 Bye. New Chocolate Disco Chocolate Disco。 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大小事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忙吗？你有任何的问题吗？欢迎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什么意思？为什么我有勇气买那个摇滚区的站票？ 这句话不理解什么意思？是 是你还能站吗？这样 是买摇滚区的站票，真的是很年轻人的行为耶！就是你都不想想你几岁，怎么还会站在摇滚区呢？ 我有带护膝去听。 还是你不想想你是广播女神，你怎么敢跟人这样在一起肉磨着肉？就大家都会认出你来的呀。 我觉得应该不是后者，应该是说你要，就是他可能觉得犀利趴，如果我从早听到完的话，如果你从第一场听到最后一场的话，你怎么敢站那么久？ 但我们哦。但就是我不是从早听到晚啦， 对，而且其实摇滚区边边你也是可以坐下来的吧， 也可以啊， 就是硬坐太累了， 是 问题需要帮帮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人说大部分可能是在想说我的身高买摇滚区，其实我都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That's right， 我从来没有看过演唱会啊，其实 看不到， 我除非坐在小巨蛋，就是有座位的才有可能，只要是任何站着的，像 Legacy 没有座位的 看不到， 然后 New Studio 的那种没座位的， 你也爱， 对啊，我从来没有看过演唱会， 好可怜哦。 首歌曲呢是来自宇多田光的 Traveling。 有人呢说他的表弟英文题目他回答不出来，他想帮帮忙，想请马克来回答， 让我们来看看。 A 说 What am I， B 回答 I am a， 然后后面那个单字 R 开头 R 结尾，请问马克你怎么看？ 好， What am I， I am a， 不是有那个什么云霄飞车叫什么 云霄飞车，比如说 roller coaster 啊。 嗯、 I'm a roller coaster。 可以这样吗？ 可以啊。就拟人化的云霄飞车哦，就是、像像汤马式小火车这样。 对啊。战术把他给远走，配得了，怪蛋得了，给你甜的带点酸，哪里跑的马子哈的 I'ma give you what you like， 配得了，怪蛋得了， baby 口感太野蛮， baby girl I'ma give you what you like， listen， 多么的奢望。还有在想这个英文单字吗？还是就跳过了？ 我想到是 I'm a richer， richer， richer 就是我是一个会接近人的人，我是一个会主动接近人的人。I'm a richer。听众在上面有回答 I'm a rocker，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I'm a rocker， 蛮多的耶、 对啊。我是个爱看书的人 Reader， I'm a reader但平常谁会问 What am I？ What am I 要怎么解释啊？ 什么时候会问说？这只有徐熙娣在变成徐老师的时候才会问啊！我是谁 ？Teacher 徐。 对啊，谁平常会说 What am I？What am I 那个调调很高姿态，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譬如说，好，假设答案是读书人，好，假设是读者，然后我就在看书，然后你可能会。你会先发难说，你会读书哦。 就比如说你问康永哥，然后康永哥可能会说 What am I？ 我是谁？ 就是读书人哎、 欸。I'm a reader。 所以你问阿信，阿信我说 What am I？ I'm a rocker。 饶舌春丽一击必杀，尼基米娜全球超越500万张专辑销售，亚历安娜德瑞克天王天后同台帮腔，不管你会不会 freestyle， 一定要听环球尼基米娜嘻哈女皇。 Lara Bancroft, play say Chang Lee, drop the Benzar. Don't make me

这一首 Summer Gate，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就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问题跟困扰，我们一起来帮帮你的忙。刚刚有一个人说呢，他头发不染也不烫， 但是 就没有破坏过他， 就是很糟糕，发质 很 糟，怎么办？有没有推荐护发产品？我很久以前用过一次没用，我后来就没有再用了，怎么办？嗯，怎么办啊，广播女神，我也想要像你头发这样柔柔亮亮。 他头发很毛，你在说什么？ 闪闪动人。 我觉得有时候毛躁跟台湾太湿有关系，就如果你洗发精也选了，然后你的润丝或你护发也用了，你吹头。 对啊，所以这个立马帮帮忙的建议是移民咯。是不是你现在建议他移民？ 可是台湾真的很多人头发很毛躁，就是因为台湾很潮湿啊，这个没办法，就是毛毛的，这怎么办？啊，你如果在很干的地方，又静电也是毛毛，它只要往上飞的毛毛，你移到哪边，头发就被吸来吸去， 那怎么办嘛？ 就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困扰， 怎么办嘛？ 你就让他毛毛啊，你就喜欢毛毛自己啊？ 是不是没有想要？帮帮忙，难怪没有人要来让我们帮帮忙。 哦，话说每一次我只要去找我的发型设计师，就会顺便把大家累积的问题就一口气问 一 问。 一次问他们。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欸，真的是有太多的听众问我说 ，Dyson 的吹风机能不能买？嗯，因为很多人都用 Dyson 吹风机之后就觉得说吹完真的是觉得比较顺啊，然后什么的。”他就说。他自己的推荐啦，就是你买 Dyson 的前部就省下来，就是分批好好护个发，比如说你每个月上发廊护、哦，因为他说那个吹风机好像什么正负什么什么，我也听不太懂，但是就是你刚吹完会很顺，没错， 正电负电， 但是就像是台湾的天气问题、潮湿问题，或者是你常待在冷气房，你。损，但是你一个小时之后那个环境不好， 又会回复到原本不 OK 的。 对，然后他说 Dyson 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是比较有感觉的，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静电，很顺。可是台湾本来就比较少静电那方面的困扰。 誰とでもいいわけじゃないよ君と 由搞笑艺人还有搞笑艺人朋友兄弟们组成的团体 Radio Fish 这首歌曲 Stepping on the Fire 找来了 Wings 一起合作。邪心一旦发专辑，帅过了，帅了一波， 还会想要回去邪吗？还会想要回去搞笑吗？ 对，还是你知道，在日本的邪心地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切换，就是两边都可以获得很高很高的成就。嗯。Sunny Girl 来自 Awesome City Club。 Awesome。 平常周间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陪你两个小时。 欸，有人在问那个直立式洗衣机比较好，还是滚筒式洗衣比较好？ 你怎么看呢？ 对，因为我自己是。推荐直立式，然后一开始的那个风向是说滚筒洗的比较干净，后来又有人说直立洗衣比较干净，花费比较小。 可以先帮我解释一下， 你们怎么评断就是洗怎么洗的算干净跟不干净啊？我不太理解。 有没有真的丢过很脏的东西去试验过吗？然后还有实验组跟控制组吗？ 没有，他们没有， 应该大家都是 他们就觉得我用了之后觉得蛮干净的，我推荐这个。 所以就是自己家里面是什么，就会想推荐自己家是什么。 只要你家里不难用，你就觉得你家那个蛮不错的 啊。好吧，我自己推荐直立式了。 啊，直立跟滚筒的差别是？ 就一个直的是就是往上开盖的，滚筒是往下开盖的。 如果平常在自助洗衣都是滚筒式的， 不一定耶，自助洗衣有两种。 自助洗衣有分两种。 我的直立式还是很古老的那种，是机械式直立式。 机械式直立式， 对，不是 加个机械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现在什么微电脑控制那一些的， 嗯， 反正机械式就可能声音比较大，比较老旧，对对对，就是如果你去国外的宿舍，他们大部分就是宿舍的洗衣机是那一种的， 哼， 对，就是投一个 quarter 进去。 我是李国毅，配眼镜我推荐专业的小林眼镜。 现在到小林指定蔡司镜片，加购进价最高折价1000元，满额再送李国毅专属好礼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爱してる。 好浪漫哦！ 不要追剧了啦！ 好想立马出国玩。 现在用台湾配 QR Code 转账、缴税、购物免手续费，月月再抽10名20000元旅游金。 那就一起用台湾配， 天天台湾配，亚洲自由 Play。 台湾台湾配。 过敏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o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 滤网，有效滤菌 PM 2.5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ar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arp， 我是劳动部长许明春，一技在身，受用无穷。劳动部发展署的职业训练课程，协助青年提升职场技能。8月6号到10号，全国技能竞赛，各地好手互相 PK， 是年轻朋友展现自我、发光发热的舞台。邀请您来台中，

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工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淬鱼精开始。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 转身甩发，蹲下去，伸手双腿拉拉筋。 Three more。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宜兰县政府计划把五节乡新中国中部分校舍拨给慈心华德福实验高中使用，并且设置创新育成中心。校方与家长强烈反弹，代理县长陈金德提出折中方案，只拨出行政大楼2、3楼及家政教室给华德福使用。但是新中国中家长会不买单，今天前往县府抗议，也到议会陈情。县府原本由教育处副处长林丽玲接受陈情，但是民众认为层级太低，还有民众举着抗议旗帜打算冲进县政府，要求陈金德给个交代，结果由维持秩序的警方阻挡在外，最终由教育处长陈正华接下陈情书。陈正华强调，宜兰县十年来减了300班，很多学校校舍低度使用，甚至还有剩余。除了新中，也正在盘点全县各校舍的使用率，未来希望继续沟通取得共识。抗议民众随后转往县议会，希望议员监督县府作为。副议长林奇山指出，新中国中与慈心华德福学制不同，加上少子化冲击教育变革，如何提升教育水准才是重点，不能只靠拨让校舍，一定要求县府与学校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也主张县府规划给慈心华德福一处完整园区，不是四处分散。107学年度已经开始，将于议会中提案暂时搁置这个案子。新竹县一名药商找人代工健康食品，却掺入褪黑激素，检警单位查获，新竹地方法院今天重判两名业者。检警人员调查，雄姓女子及刘姓男子是多层次传销公司成丰及利博科技负责人。雄姓女子先以成丰名义向药商买了冬虫夏草、牛樟汁及胶原蛋白，再把材料委由利博科技制造，由刘姓男子掺入褪黑激素，制成 NCF 神奇草，由会员向下线消费者兜售。调查站搜索时，发现超过500盒的药品。法官认定两人犯下共同制造伪药罪，判处雄姓女子4年有期徒刑，成丰罚款300万，刘姓男子判刑1年6个月，利博罚款10万。全球各大车厂几乎都有战略合作模式，透过共享彼此擅长的技术达到互补。其中 Toyota 与 Isuzu 在2006年11月成立资本合作公司，分享柴油动力与商用车技术。但是随着柴油引擎地位不断降低，迫使两家合作长达12年的车厂宣布解除伙伴关系。 Isuzu 已经开始积极寻找合作伙伴。伊苏子拥有历史悠久的柴油引擎开发经验， Toyota 希望能让旗下车款搭载更先进的柴油动力引擎，但是随着英国、法国、中国一一公布禁售柴油车的时间点之后， Toyota 决定不在欧洲销售柴油动力新车，将发展重心全面转向油电混合动力。至于商用车领域，交给旗下子公司 Hino， 近日更准备和福斯汽车合作商用车领域。身为唯一没有欧洲合作厂商的日本品牌，伊苏子在商用车领域技术成熟，东南亚也有庞大市场，许多车厂还是希望和伊苏子建立合作关系。同时，伊苏子还打算进一步开发自动驾驶卡车，抢占市场。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7点，成为2250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成为2286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2点，跌幅1.19%，来到270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68点，跌幅1.96%，来到843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点，成为2773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9点，成为3295点。

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等他的新专辑等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这首歌曲来自于 CC 孙盛熙的分裂，然后感觉在最后当专辑的时候可能人生遇到很多的弯，他一直不停的对自己提问，提问到最后他就分裂掉了。分裂出来之后，他就完成了这张专辑。让我们欢迎孙盛熙。 嗨，我是分裂完成、自我愈合了的孙盛熙。哇、 哦，所以真的，你好， 好久不见。 专辑是不是一直 delay 啊？因为我记得我从很久之前，然后我就听到风声，我就跟他说：“ 欸、 你们知道吗？就是孙盛熙要发专辑了。”他说：“哎、欸，怎么还没出来？” 没有吧？ 所以这个步调跟计划是在你的预料当中， 有在计划之内。对，延了一个月，这样 只延了一个月， 对，算是了。 所以分裂放在这张专辑的开场曲，是真的是有带出你做这张专辑的感觉吗？ 有这一张专辑。第一首开场曲《分裂》就是算是接了上一张的还没解决完的题目。 嗯，哦， 对，上一张是 Between 嘛， 嗯， 所有状况都是处于中间之间挣扎的我。然后我后来以为变成女人就可以摆脱掉那种挣扎的、犹豫不决的个性。 嗯， 后来发现这个是摆脱不了的，它永远会是我最大的特色矛盾。 女人更苦。所以从你第一张专辑 Girls 到 Between 到现在这张 Woman， 是它是一个巧合的过程是不是？还是你一开始就觉得， 一开始并没有设计这个名称、但是 Between 的时候我就想说好、下一张也许就是女人了这样、 那时候就有想了。 对，但是我真正要做的时候呢，又想说真的要玩这个女人主题吗？我已经玩了三张的女生主题、会不会太腻这样子、但后来还是想要完成它，然后把自己的状态定下来，不要再那样子飘飘的。 所以当初你一直在想说这张专辑我还要再讨论爱情吗？还是要讨论女性吗？是什么样的决心让你觉得、啊，那我不要再烦恼了，我就决定了我要做了这样。因为感觉就我们刚刚在关麦前感觉你是有很多人生困惑跟自我拉扯，好像是一个自己会一直在很两难的状况、 我现在比较好奇第四章要叫什么，女孩，然后 过程，那还是一个转折吧，后来、 也会是一个转折。 还有什么转折可以用 ？Transition， 第五章男人。 对对，这个也有想过， right? 这个有想过， right? 有。也许我下次就模拟男生的心情， yeah. 对。 然后等他下次来宣传男人张专辑的时候，你就跟他收钱。 第四章的时候是转变，然后转换， 对不 对, 对？第五章男人变性了。 所以那时候你下定决心还要继续做这个主题的原因是什么？ 也就是刚刚讲到的，希望我的状态是稳下来的。 嗯， 对。然后就好吧，就完成它这个系列。 所以这张 Woman， 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那你是要传递什么样稳定的感觉？稳定的孙盛熙呢？ 里面就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教我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只要了解自己就可以解决、克服。 嗯。 对， 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有什么事情？来来来，跟哥哥说说。 哥哥很会帮忙人的。因为之前好像觉得，因为我们刚才想说到底第二章有没有遇到，我觉得好像有，就是又不是印象很深刻，好像没有，就每次就是聊你做专辑什么的，好像没有聊到你个人的有什么人生困惑的感觉，这好像是第一次听你讲。 是也还好啦，没有什么困惑。还好， 因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孙盛熙是完完全全是超级超级怕生，然后之后不管是在节目上，或是在电台里面，或者在你的就算是你的场子里面， 是 唱歌 还是很害羞， 都会觉得哇，然后就是他都会说马克哥好了，谢谢你来的那种。对，但是然后后来在校园碰到，对，还是一样尴尬，就算已经 他还有很尴尬吗？ 就是又比以前好，但是今天这一次进来就觉得还是，我觉得染头发可能有差， 有 那个气势差很多， 他有帮到我， 对，那个气势差很多、 我觉得个性面有帮我有一点给我一点力， 对，现在好像比较打开一点了。 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我也决定聊很多之前可能会害羞不敢聊的话题，对，比如说最大的一个就是性方面的自主性这件事情、就是跟 Jay Sean 合作的传控门 In and Out 这首歌、还好有 Jay Sean， 不然我自己也不一定 太害羞这样子吗？ 所以你在唱那首歌的时候，你有觉得啊，我们之后会放那个闯空门，我们再来聊好了。嗯、这张专辑呢，在决定要播哪些歌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点困扰、嗯，因为感觉你从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歌，你的曲目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性，然后我跳着播又有点，好像会打坏你节奏的感觉。一开始我们听到是分裂嘛， 是。 然后我知道第二首很多人喜欢，我怀疑很多人播我就跳过不播。然后到第四首，第四首你还记得是哪一首吗？ 听起来像借口吗？ 对，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这首歌？ 就是专辑里面呢，我放了很多女人会遇到的一些状况、事情，然后包括我自己的故事，有一些是生活上的习惯、态度，或者决心、直觉、感情、情爱都有。那这一首歌就是讲了我的习惯方面。我常常会跟人家说明我做事情的方式的分析、然后不小心就讲太多，然后听的人会觉得、哇，他好啰嗦，有一点借口什么理由博什么的 理由博 对， 哇，中文也是进步很多， 真的我很久没有听人家讲理由博嘞，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的然后我就想要借由这首歌好好的，好，我以后也许就是少讲一点啊，让你们觉得烦的东西，但是我借这一首歌，我想要全部都讲完，就是讲到女生一定会面对的月经啊，或者是胸罩，或者是我自己的坏习惯迟到，然后还有强迫症、压力感那种。 你真的有很常迟到吗？ 有诶、 你的迟到是哪一种？比如说我今天跟你约了三点要吃饭，你有可能会 15分到30分钟。 哇， 这个很长吗？ 15分，我觉得 15分还好 ， 30分就蛮长的。对， 然后 跟朋友比较会30分钟，工作可能会15分钟 哦，所以， 而且是固定的，所以更。 所以 没有 该要打自己， 所以其实朋友都知道，就是啊，虽然就是知道15到30分钟，那就还好嘛。 不知道， 所以 看人， 所以写完这首歌，你就重新认识你自己，然后你可能觉得这些是别人眼中的借口，你自己的缺点，但是你是就释怀、反正我就接受，这就是孙盛熙就对了。 就是我还是想要改善他，但我真的很难改善。然后有一些事情就是迟到，我承认是我的坏习惯，跟你有一些是借口，但其他东西都有自己的原因因果，所以希望我可以不要再自责了，然后希望我们也不要指责他人。 就某部分每个人的版就不一样，那可能是你的原则、你的坚持。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说，这首歌歌名可以直接叫孙盛熙就好啦，也不用想什么听起来像借口嘛。 对。 迟钝，有人说他懒，说他笨，他的脾气，他爱哭的个性都不讨喜、他们从未发现，连他自己都并没有察觉事情的因果，时常被忽略的深的似乎不存在的一种问题所在。胸罩这个发明实在太奇妙，阻碍呼吸，脑子需要的氧气挡住了理性的思考，头痛甚至有时还会有点像胃痛，一回家就想要拿掉它，压迫很扯，却有助于创作。一次就那么一次，都需要休息但不行，我在路上是指才刚上车又被糊了、又迟到，因为太晚收工，太多事情，太晚睡着，这的确是借口。所有坏习惯会不会到80岁都一样毫无改善，洗手一直洗手，因为压力有过多，睡不着是因为咖啡有很多，咖啡是为了是做更多，错过我明明把门才刚刚锁过，说过的话还要再次确认过才会过，滚滚的太难过，奇怪我的理由你都 完美的，可是我想要我是最完美的，所以才拖到不能再拖。破问到底要确认几次才会破，太重我的后背包真的太重，化妆包电脑有的没的，无法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摆脱。我也很不想逼大家接受我多年来习惯的生活，天啊，我想说的真是一切都有因果，别自责也不再指责他人，去了解自我就更好过。 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盛希，听起来像借口吗？然后就是婆媳了自己很多各式各样习惯，所以胸罩真的有对你造成困扰吗？ 有耶、欸、我觉得常常想要睡觉打瞌睡的时候觉得没有呼吸啊，没有呼吸就是有点呼吸困难，就缺氧吧， 是是 缺氧，对， 有这么紧。 再来是胃痛还有头痛，有时候也是、嗯、因为之前穿的内衣会比较紧一点、 嗯、 现在我都选择哦，我懂了，终于什么样的状况我比较 活得舒适一点。 你到了第三张专辑才知道如何挑选就是舒服的胸罩这件事情是蛮神秘的。 没有啦，有第一张就我开始观察到说我到底什么状况下唱歌比较舒服一点、 嗯、 对、 嗯， 有些是太紧的领子、 嗯、 我也会觉得不自在唱歌起来、嗯、它会容易让我累，然后我也不会戴太重的项链之类的、 嗯、就慢慢找到一个舒适的方式就对了。 对，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身体吧。 嗯， 对， 说到了解身体，刚刚提到说这一次你尝试比较之前可能比较不好意思的、嗯、比如说闯空门比较跟性有关的感觉，所以当初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说要找谁来合作啊、嗯、然后那个氛围都已经想好了吗？ 对，已经想好了、 嗯、 就是主题已经定了，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歌曲，然后想要找合作对象，然后我刚好遇到了 Jason， 然后 你就工作场合遇到这样。 对演出的后台， 嗯， 然后我就 突然对他产生欲望。 对 哇，顺着讲 没有啦， 没有啦， 我就搭讪他咯。 嗯，所以你主动去问他。 对对对，我就问他要不要合作、嗯、然后他也很快就爽快的回答、 嗯、 好啊，那我们来写歌这样。 哦，然后那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要的主题是什么了吗？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讲，但是我聊了一下就已经讲了主题。 嗯， 对，他也还蛮愿意，我也觉得蛮感谢的，因为这个也是讲的是女性方面，女性的自主性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陪我一起讲这件事也蛮挺这个话题。 那你在唱的时候会害羞吗？还是还好？ 我们真的聊了好多有的没的关于，因为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适合的隐喻方法， 嗯， 不能直接聊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对、 嗯、 对，所以我们聊了真的超多，那个单字都还在手机里面，觉得蛮好笑的。 各式各样的譬喻。 所以那些譬喻你还记得有哪些吗？是那个譬喻有些太直白了，不能在这边直接公开来讲、 有些真的是太直白咯。 吸吸手机交出来。 对。 那我们待会关麦私底下 交出来。 私底下来看好了。 有一个可以讲我自己讲的、 嗯、 他觉得很好笑。 嗯。 孙盛希居然会讲这个。我就讲了。还是我们用香蕉跟芭辣来代表男生跟女生的那个 香蕉跟芭辣。 对， 芭 辣， 我香蕉我可以理解，芭辣 芭辣为什么 关系啊？ 没有，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可以这样子比喻、 你想说放两个水果这样？ 对， 所以有可能这首歌，这首歌我跟 J 相合作的香蕉与芭辣， 感觉差好多。 如果是香蕉跟水蜜桃什么的，我好像还可以。 所以他还好没有交给我这个主题，他这个闯空门跟 In and Out 是他想的， 他想出来、他真的很擅长想这些， 他很厉害的。idea 很多。 这首歌曲在听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哦，不知道这是 MV 拍出来会不会就是也有这么浓烈的氛围、但其实 MV 也是走非常隐喻的路线。 是的， 就你们真的在一个像，而且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那种性的隐喻，它已经到有点诡异，我觉得好像在看鬼片，我觉得有点可怕， 有点惊悚。对， 就一个女的关在那个根本就是像废弃的屋子里，然后你就在那边窗户后面拉窗帘，然后就是你知道 没有废屋啦，没有啦， 那个里面看起来很没有生活感耶、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可怕，然后就看那个 YouTube 下面评论，有个最好笑是说这间屋子在哪？真的有人回他说 乌来的某一个地方， 对，在乌来。我想说好强哦，观众。 对。

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孙胜熙同学， 嗨嗨，我是西西， 带他的第三张专辑《Woman》，然后这首歌曲叫做《We Can Be Together》，我们不能在一起。应该只要播这首歌，大家都会问你说，就整张专辑都是你的创作，偏偏就只有一首不是，为什么还那么坚持的要收它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太好听了，我不想要放掉它。这首歌是在创作营遇到的歌，然后我帮别的组唱了这个 demo，然后一唱就觉得哇，这个我唱起来还蛮 是我的， 对，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好听，所以我就好吧，虽然想要全部我的创作专辑，对，但还是想收一首这首歌。 所以你是在筹备专辑的期间去参加那个创作营？ 对。 所以就是，那这首歌本来就是在讲姐弟恋的故事吗？ 我想要往这个方向。 你本来就想讲姐弟恋？ 他本来不是这个故事，但是我就稍微调整了一下字眼，变成了姐弟恋这样子。 你为什么会想要唱姐弟恋？ 因为当下有姐的是在这个剧 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有没有机会把这首歌给插曲。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确定，你只是先心里有偷偷这个计划。 对，但是后来是搭了自然调写这首歌。但是我觉得姐弟恋也是一个女人会遇到的事情之一，对，还蛮适合的。 我们之前就有个听众，他刚好在分享他姐弟恋的问题，他30岁， 是， 然后那个男生是24吗？ 对。 但他过不去的坎是因为他当时是这个男生高中的 家教老师， 然后他觉得说，我就当他的家教，我现在怎么跟他在一起？那很怪，我是他的老师， 是师生恋了。 所以以前是家教老师， 对，但他们一直有联络，然后一直到现在，好像有蹦出一些火花。 哇， 怎么办 ？We can be together， 我们不能在一起吧？你觉得呢？ 觉得两个人适合，然后已经不是高中生了嘛，那就 OK 吧， 没什么好怕的， 只会有一点一开始会怪怪的吧。对。 但是想吃就吃，不要怕。 是，也许。 这张专辑呢，因为就有提到说你之前在 Between， 你可能还有很多的迷惘。然后其实网上是一直看到新闻才发现，你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还是很不确定。因为对我而言，从第一张就很喜欢你的专辑，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有才华跟很有天分的音乐人，那为什么还会这么的迷惘跟不知道要不要继续下去呢？然后在这个迷惘当中，你还决定要在这一张你还要自己当制作人，那不是一个很矛盾的感觉吗？ 那个迷惘应该就是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风格吧。到底有没有孙胜熙这个音乐上的定位？对，所以这一张想要制作的原因也是，对，希望我的颜色会更明显。对。 所以在之前你都觉得自己还很摸索这样吗？ 有一点，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很多种曲风，然后真的没办法用一个曲风来定义我。对，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脑子里的心里的音乐直接给大家听。对，才会需要可能从编曲啊混音啊之类的都可以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之前在当歌手，你应该就是看过制作人就是要做哪些事情，但你自己真的来当了之后，有哪些你是没有料想到的吗？发现怎么会这样？ 真的很累的是熬夜吧。 你说时间分配的问题？ 对，时间分配，因为我一定要还是要做歌手的工作。对， 但还是很多演出。 演出啊，然后飞来飞去什么的，然后我可能演出完回家开始整理音乐，那弄完大概三点正式可以专心的时候，2、3点、4点，然后4点开始打瞌睡，到5、6点才睡觉。 然后又因为胸罩卡住又很不舒服。 没有，那个时候已经解开了。对，在家里。然后我5、6点其实没有在工，就是一直在打瞌睡，但还撑着这样子。 那时候工作是有效率的吗？ 有一点没效率。 好辛苦哦。为什么觉得这次遇到 CC，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脆弱。 会吗？ 对啊，就感觉 有吗？ 很想抱抱他的感觉。 谢谢，赶快抱抱我。 结束就抱，要抱抱你。我们先听听这首《自我愈合》。 我 自我愈合，下雨了就成脆弱抵挡，让坚强不慌，把心放亮不照亮，天亮了就不怕黑了，伤的痛的碎的都会自我愈合，总为谁断心缺氧，失落失去失望的回忆淡了心也快乐。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Do you really feel it? Yeah. 回家的街巷，一双手空的陌生，看影子亲吻。形状清晰不舍，却认不得。哦，梦觉是乱唱，陪红就要慌。我不重像呼吸一样，我开了扇窗，许些愿望，轻的让人忘。哭过了就不再哭了。悄悄拥抱伤痕，我自我愈合，下雨了就成脆弱抵挡，让坚强不慌，把心放亮不照亮，天亮了就不怕黑了，伤的痛的碎的都会自我愈合，总为谁甘心缺氧，失落失去失望的回忆心也开了， Better than ever， 脆弱伪装不需要关怀，却又等到 Stronger than ever， 不是伪装，不畏惧失望，更在疯狂。 这首自我愈合在专辑当中算是很后面才写出来的嘛，因为可能一开始你还是很分裂的状态，在后面是帮自己做一个总整理的感觉。 反而这首歌是最早完成的曲，嗯，然后后来是比较晚完成，是跟那个我邀了钟瑶，这个是那的主角，钟瑶一起写的歌词，还有跟我的好朋友 Molly 一起完成，然后这首歌就是里面有三个女人的想法，不同阶段，不同年龄，我们就想了一些有关于女强人的脆弱的那一面，我们拥抱那些脆弱的伤心的那些事情，但是我们消化完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强。 我觉得你很厉害，是你蛮多歌不管词曲都好多人一起合作，就是那么多人不是会一直就是会彼此有角力争执，这样一首歌好像会我自己想象中会觉得生成的比较慢的感觉， 会需要一些时间去磨它，但是出来的东西就会更特别了，觉得蛮开心跟他合作。对， 刚刚有人说呢，8月18嘛，已经买好你的演唱会门票了，但现在我们在宣传这件事情是来得及的吗？他是不是已经大家买得到票吗？ 完售了，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说说， 可以在外面偷听这样子。 场地在哪里？去经过偷听一下。 台北华山 Legacy， 8月18号，我们漆黑中存在，我的演唱会，新歌会唱蛮多的哦。 Legacy 在外面真的是听得到， 啊， 你放心，你可以晃来晃去。今天最后呢，我们就用你专辑最后首歌来跟大家说再见，叫做《很晚的晚安》， 好的， 或者很早的早安的感觉。你要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李卓雄老师帮我写的歌词，我写的曲。这首歌也是一个，现代人吧，也是女人吧， 回家了，可能很晚了，加班完回家很晚，然后家人可能睡了，或者是也没有跟家人一起住，嗯，那有点孤单感，嗯，想要对自己爱的人说声晚安，但是 没有人在， 只能自己说说很晚的晚安。 嗯，这首歌歌词蛮。我自己是觉得蛮可怜，蛮伤心的。所以当初你没有自己写词，但是你想要的风格就是这样。 对对， 回到家没人说晚安。西西现在回到家，有人跟你说晚安吗？ 有啦有啦， 还是有。好，最后呢，把这张最新专辑《Woman》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听。孙盛熙呕心沥血的创作，他的分裂创作，他想唱的他想做都在里面了，请大家去听一听。今天非常谢谢你来， 谢谢。 很晚的晚安。 错过太多，你却对成了我，有人用灯火空白，你爱黑的坦率，谁把梦把你小声说很晚的晚安，最爱未必在身旁，请相信天色渐亮，很早的早安，泪是伤感，同时也在想你，我会感觉完整，心愿被提来提去，意义有时消失，我却心没有再停，小声说 即兴人 Ozzy 全面攻占排行榜夏日派对神曲 We Out Here。 这首 R&B Buddy Beautiful Love Ozzy Curry Be Ready For 派对的时刻到了，也就要带着这首为了约个三个 Oh yeah， 别再畏畏缩缩，我知道你很享受，房间偷偷列了舞步跳来，看着别的那边还说 like hey that's right， 把你知道所有的舞都秀出来， alright，

上周，里长拜托他游说蒋月慧不要再阻挡拓宽社区道路。他刚走进罗藤园，蒋月慧就很大声地说：“不要再讲罗藤园立案的事。”两人吵了起来，他才脱口说出不再出租房舍给罗藤园。但是罗藤园如果无法找到房子，他也不会强盖。蒋月慧说，当场他的态度是不是让房东觉得不好，他不知道。不过大家好聚好散，他已经在屏东市租到房子，一个月6000块，最近就会搬过去。至于屏东县政府函文罗藤园限期改善非法收容残障人士部分，蒋月慧强调，依法罗藤园可以收容6名残障人士，他将继续收留6名领有残障手册的院生，其他皆由解散。几名没有残障手册的边缘户，他会收留，这部分不违法。新北市登革热疫情扩大，新庄区今天新增2名个案。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2例登革热病例，是对夫妻，比对登革热感染型别与琼林里病例相同，2里相距只有1公里，不排除为新北市第二波登革热疫情。疾管署指出，琼林里共有6例登革热病例，新汉里新增的2例病例最近没有去过琼林里，正在厘清传染途径，研判可能是由琼林里蔓延的蚊子传播。疾管署统计，今年截至昨天，全台累积10例本土登革热病例，其中新北市就占了8例，为近3年新高，台北市、高雄市各1例。鉴于登革热疫情在北部比较少见，而且这波新北市疫情是在人口稠密区，特别是新增个案的新汉里，距离市中心更近。疾管署今天下午邀集台北市、新北市卫生单位及南部登革热防疫专家讨论，检讨防疫措施需不需要改进。美国出生的好莱坞动作片男星史蒂芬·席格2016年入籍俄罗斯，当时俄国总统普廷还亲自把俄罗斯护照交给席格，现在俄罗斯又任命席格为俄罗斯驻美特使，希望借重席格的人气，让美俄两国在文化、艺术与青年交流上能有更进一步的互动。现年66岁的席格是合气道7段武术高手，跟热爱柔道的俄罗斯总统普廷惺惺相惜。前年11月，普廷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把俄罗斯护照交给席格，现在又任命为两国人道关系的特别代表，角色类似联合国亲善大使，希望改善剑拔弩张的美俄关系。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2点，成为7661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45点，成为12569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8点，来到5470点。新加坡恒生指数上涨124点，成为278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3点，成为3289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35点，跌幅1.29%，来到27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79点，跌幅2.08%，来到8422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1点，来到11024点，成交金额1160亿。外资及陆资卖超16.18亿，投信买超7.24亿，自营商卖超2.71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1.6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35兑一美元，台币升值7.1分，日元以111.26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60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高雄市与屏东县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4点半。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南投、嘉义以南地区及台中、云林、台东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1到35度，中部、南部、澎湖30到34度，东部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丈人要将事业交我，那一天，他找我来到台北车头，他跟我说， 去到这，思思念念的，也是这碗吃的米，你要会记得，为哪位出发，也是要回去哪位。世界拼透透，厝才是最重要。 台北车站旁一栋永流传，离双子星国门最近，32层钢骨摩天住宅，金王，60、70、130平，2558-3777，富享建设传真实业，金王。 今年夏天你的舞伴会是谁？柯志堂全新创作，洪佩瑜友情演唱舞伴，柯志堂最新专辑吟游8月2号全面发行。 上海飞台北不用2个钟头，回归家还是感觉千山万里远。我知道这是因为思念，一年到头住家里少，住饭店多，闭上眼睛想的画面全都是有大餐桌，有人煮好了菜在等我。台北车站旁，一栋影流传，离双子星国门最近，32层钢骨摩天住宅，金王，60、70、130平，2558-3777，富享建设传真实业，金王。 优福华语经典排行榜， 本周第965周，第5名流氓阿德，最遥远的距离。第4名李玉玺，闭上双眼。第3名 CTO Insomnia。 第2名周慧，被遗忘的时光。第1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哦。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哦，这个因为一开始带孩子去参加夏令营，然后也到这个美国加拿大去走走哦，那这个是一段令人非常期待的旅程，就是出发前的时候，那后来就其实有点吓到哦，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第一站是Las Vegas， 那不瞒你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赌城啊，这有点土是吗？然后到了以后就觉得这是海市蜃楼吗？就是怎么在沙漠里就是凭空的出现这么多金碧辉煌，真的金碧辉煌，因为它有很多的饭店是。比如说外面有这个大广告看板咯，然后会有一些那种建材，就是会有那种反射，就是除了玻璃之外，可能会有一些那种啊很像亮片的啊，这样子哈，你不同角度就闪出不同的金光，然后又因为它一直营造一些什么，你知道什么什么威尼斯啊，什么埃及啊，这些自由女神等等哦，就是觉得很魔幻奇幻。那当然也觉得非常好玩的是说。我们是坐从加拿大就立刻先转飞了 Vegas 这样子一路，然后再一路向北这样哈，然后结果呢就转小飞机到 Vegas 的时候呢，我就笑出来了，因为一下飞机它的机场全部都是吃饺子老虎，然后你就想说这个地方是有多爱赌，是到最后一刻，当然就是好像你知道就是有点像是免税商品店的一个概念，就是希望你把当地的货币都留在这里这样子、哦、然后我就开始拍照，我就觉得哦，这真的太奇观了，你知道人的那种感知哦，为什么叫不忘初心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第一天看到说机场有吃到的老虎，你就会觉得很兴奋很新鲜，第二天第三天到了第五天，你可以就是对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就是满街都吃饺子老虎，到处都是赌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没那么稀奇了。 好，所以我们要不忘初心啊，记得你第一刻看到这个城市的感觉。然后呢，就坐电车进这个市区。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很奇幻的建筑哦。那当然是非常热，因为它毕竟是个沙漠，对吧？我们在那的时候大概40来度吧，40多度这样。然后去住饭店呢，因为那个大厅其实好像他们几乎所有的饭店有啦，有一两间是没有，但是几乎所有的饭店在赌城的楼下 lobby 都是赌场。那你 lobby 我们正在 check in， 小孩没事干嘛啊，比如说我老公他在排队啊，那我就带着小孩就看一看，那旁边全部是赌桌啊，那你要我们要干嘛？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看，还被赶，就说小孩不要在这看。我们心想我们在 check in 啊，那你又把赌桌弄在这里，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不然你叫小孩要干嘛？就是你知道，你右边在排队，左边那一大片就都是赌场这样子哦。然后小孩一开始本来还很高兴，说妈妈我要拉霸。我说你看一下多少钱，那可能比如说美金啊，几块几块。然后我们家的蟹老板就是金牛座的姐姐就会说，那不要好了这样。那但是后来我就会觉得它真是个不夜城哦，因为到了晚上更是那种五光十色，各种广告看板哦，电视墙啊什么的，你就看很多的秀哦。然后呢，我那时候本来要去看我很喜欢的一对兄妹哦，我相信现在听众朋友听了可能一头雾水，就他们是谁哦，叫唐尼玛丽奥斯蒙。我觉得陈祖健应该也会哦，你点头，我以为你会想要摇头否认说我不知道这样。就我们小时候看过，那时候只有三家电视台的那个年代，我忘了是不是中视诶，就是好像是周末的晚上。青春了你也记得，就是他们只要一出场呢，哥哥妹妹就会有意思，不是哥哥妹妹就会开始唱歌。好像是妹妹是唱乡村的吧，她就会唱 I'm little bit country， 然后哥哥就会出现唱 I'm little bit rock and roll， 就他是比较摇滚的。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好像是信教的家庭吧，我那时候小时候对他们的印象是唱歌很好听，但是牙齿好长哦，就他们家牙齿都很长很漂亮这样。然后他们在赌城作秀，我当然想去看，可是问题是拖着，因为我们一共四个小孩这样子，两个家庭也要别人的同意，因为有时候看秀那个钱也不是很便宜的，然后又只有我一个人的回忆，我就想算了。那可是呢又看到 Rod Stewart， 然后可是我开始就有点警觉性，说这好像是一个繁华的海市蜃楼，但是又有点像是所谓的 Forbidden City， 就是被遗忘的城市嘛，就是都有点年纪，你知道 Rod Stewart。 那 Celine Dion 之前在那里唱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赌城亏损，就是听说每年是不知道是几十个亿在赔，然后才请 Celine Dion 去驻唱，才去就是把那个人潮重新又找回来，所以秀还是很重要的。那结果我们就其实看了几个，一个是欧秀哦，就是那个太阳剧团的一个大型机关的，这样就是好像澳门曾经有过的水舞间那样子，他们地下有机关啊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再来也看了Blue Man Group， 我很多年前在纽约看过，然后那现在就带小孩去看。然后还有看了什么呢，反正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没排秀，然后都去看了这样子。小孩在 Blue Man Group 玩得非常的开心哦，这个 Blue Man 要叫什么蓝人秀嘛，就是他们整个自己会把自己涂得蓝蓝的这样，还有三个人这样子。它其实是一种互动式的剧场的那种概念，但是我也觉得很不生唏嘘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当年在纽约看的时候，那时候还单身，然后呢那个时候有手机吗？有，但是没有智慧型手机，所以有很多东西他们就是比如说三个人前面各一个大板子，然后上面有台词，因为他们都不讲话的，然后就还要翻那个板子。现在我去 Vegas 看，他们就直接是已经那个就是做了那个手机荧幕了，然后就想好，大家都要与时俱进，对不对啊？这学习是不断的。然后那个秀小孩看得最开心，因为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有一堆那个卫生纸啊在那边卷卷卷啊，然后小孩就疯了，那边跟着玩啊这样卷卷卷。意思就是我在纽约那个 Off Broadway 看的时候是很小，大概100人有吗？ 那么小的一个剧场，然后他我们就看到头顶上有没有卷筒式卫生纸，原来他最后就是疯狂就是一直扯那个卫生纸，然后所有观众都会被淹没在，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是跟张清芳啊蓝心湄一起去，阿芳是在那尖叫说啊他已经他被埋没了，就是完全被卫生纸堆这样子埋在下面，很好玩。然后这次带小孩去那个场地好大，大概是我在纽约看的三倍大，那我就想能有那个效果吗？哎，还是有，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哦，就是一直在那边拉卫生纸这样的互动这样。他们当然有一些短剧式的演出，也有一些音乐的演出这样子。哇，我等一下，我最近真的太累，因为我回来之后连续工作快两个礼拜，连续的意思就是没有停过这样哈，而且又飞来飞去，然后就我有点忘记我到底除了看了欧秀跟这个还有什么，应该还有一个唱歌的，因为我们都有安排好。那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么高温的情况下，然后又有点时差，然后我们晚上说大家赶快睡，让小孩睡了，然后下面有叮叮咚咚嘛，当然是听不到啦，但是那个窗帘全部，就算你全部拉起来，那个缝缝里哦，就是透出很多光，就是你会看到那真的是什么叫五光十色，那个所有那个广告牌沙沙一直换，然后有那个雷射噗噗噗这样一直，你就觉得那是一个不可能让你睡觉的城市这样。但还好小孩睡得还不错，除了一开始时差，我跟豆豆半夜两个就躲到厕所坐在地上，在那边自己在那边把所有包包盥洗包拿出来分类，然后聊天在那边，因为时差你真的没办法。然后就再来就领略到一件事情哦，这个事情我觉得蛮让我觉得，你知道怎么你在台湾会以为这是全球的事情，到了美国发现美国人没有在乎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纪录片也看过，然后现在也不断呼吁，甚至你说在立法院吵来吵去就是限塑胶，然后怎么为了一根吸管不吵到死吗？我待会告诉你我在美国看到了什么，傻眼傻眼哈！我们来听林俊杰跟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手心的蔷薇， 刺伤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几个月却有你在，你埋藏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味， 是最好的你陪我，怕我接受世界不完美，另一面多 写下所有遇见，你流着心碎那一夜，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偶尔放纵的泪像汹涌的海水， 我学着一个人存在， 轻冷后枯萎。

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有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够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总会在相拥时有泪。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今天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在这个美国加拿大的行程。刚刚讲到第一站啊 ，Vegas， 然后我就讲到这个限塑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很环保，对吗？我们常常会为了就是说啊，你看我们看到海洋的垃圾岛，然后那个海龟的那个鼻孔拉出吸管，所以我们那么焦虑的想要去做环保这件事、分类这件事情。结果到了美国，他们其实垃圾桶没怎么再分类耶，然后很多餐厅就是反正你就是帮我说呢，有他有的餐厅可能有，但就是很大略的分，不像我们分的那么仔细。然后你也看到垃圾桶里面很多，大家就是食物跟什么都倒一起，啪啪啪就丢了就跑这样。然后就是最惊讶的来了，就是比如说很多的素食店就卖汉堡的了，这些地方，第一个觉得可取的是他们会标卡路里。就比如你要吃的什么东西，它卡路里都写在后面，所以我就一直在看说，我一开始还没有注意到，所以我就说茶，我要喝茶，茶不用钱呢，零诶，后来发现是零卡这样子。然后呢，就发现你不管，你还在那边决定老半天说我要茶，我要 soda， 我要什么什么，就刚一点，他就看着你就 clock， 就给你空杯子，就是不管你点什么，反正他就是给你空杯子，那你就去拿。在那饮料区充满了塑胶杯。塑料杯、塑料盖子、塑胶吸管，任你拿，没有任何什么限塑，然后是大量的，然后你愿意的话哦，你就坐在那里拼命喝啊，就是你喝喝，因为我们小孩就开始在那边皮，就在那边这个装一口，他说这个味道不好，他又去装一口，因为他们也不会管你，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觉得说哦。那其实看到很多的塑胶制品，其实他们也没有这么的敏感。你说有没有人像我们带环保筷什么？几乎是没有。然后我就傻眼啊，因为就好像多年前不是那时候要进那个什么高尔副总统不是拍了正负二度C吗？就把大家搞得很焦虑之后，最后讲说，其实排放二氧化碳最多就是他们美国自己啊。那想说，你给全球把大家搞那么焦虑，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减碳？然后那这塑胶问题垃圾岛啊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们自己台湾哦，其实你说我们的人口跟美国比起来那当然是小巫见大巫，那但是如果连我们都这样觉醒，美国我没有看到在做，就至少我去的这些城市都一样啊，就是不管你吃什么汉堡什么，反正那边就随便你拿随便这样。那也是非常大量的，比如说那个杯子是很大，然后甜点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壮硕巨大的身材。然后我们也看到是 Travel and Living 还是 Discovery 有一个沉重人生 就是里面专门是那种巨胖的人，然后他们怎么减肥这样，然后可能体重减下来，但是皮肤居然重达怎么十几公斤，就是整个垂下来等等，都是过度饮食，而且是这种高热量饮食的这种结果哦。好，然后我们其实当初在 Vegas 就是要去的时候，有在脸书上找到一个 Vegas Foodies， 就是它里面好吃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甜点，就是像我们那种夜市的那种棉花糖铺底，然后里面又装很多冰淇淋，什么那个叫什么小熊 QQ 糖啊、MM 巧克力，然后再卷起来，卷起来就像春卷，然后再把它对半切，然后我们就去吃了。我没有吃啊，因为我知道那一定很甜，然后小孩吃到都哦妈好甜哦，然后就事实上他们就任何哦，比如说也是奶油啊、糖浆哦、巧克力酱哦，什么都是这样加很多很多的。然后你说在这个奇幻城市，当然我老公有下去赌博啦，但是他是保守的，他不会是真的狂赌，他就是要去就是感受一下那个，然后每个晚上他都会下去一下这样再上来。然后我是没有赌，那我稍微逛了一下街，就是也是奢华感啊，就是很多的名牌都在那里，然后你如果进去一个大的旗舰店啊，他可能就跟你说哦，这个包包刚到，就是各种话术，而且琳琅满目，让你就是会觉得哇，他们就为什么在那里会这样，就是有些人赌赢了就帮太太买个包啊，帮女朋友买个包咯，买个鞋咯。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吃，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奇幻城市，就是他吃就是要让你吃到饱。所谓吃到饱，就是他每一个都是 buffet， 每一个大饭店下面都是 buffet。 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已经觉得很惊喜了，有人说你应该去凯撒，凯撒那里更好什么，有人又说你应该去哪里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吃到也有那种很家庭式的，也有那种给搞奢华然后那种设计感的，然后但是反正食材就是会让你觉得大概是比如说台湾的那种五星级大饭店的，你说大概两倍以上吧，就摆的食材啊或什么的。然后我也第一次吃到哦，就是那个蟹脚，有没有，就是我们讲的那种什么阿拉斯加雪场蟹啊什么的那种。陈永健你知道他怎么吃吗？就是我们带就想盐巴水他就烫一烫嘛，后来他给你一小罐奶油，那个奶油是液态的，就是已经弄成这样液态，然后用蟹肉去沾奶油，很好吃的好味道哎，妙不可言。因为它原本就是海鲜新鲜，然后再来有点淡淡的盐味，再配奶油这样吃。所以我们去那边吃，然后我当然就是去之前我就发誓，因为我自己要办演唱会了，我就觉得不能够纵欲乱吃，所以我就很谨慎，就比如说我吃海鲜，然后淀粉拿一点点啊，甜点呢尽量也就是有咬一小口就好了，就非常的克制。然后呢，这个我突然发现我回来没有胖的一个原因哦，我觉得是我热爱墨西哥的 tacos。 为什么？因为墨西哥的 tacos 呢，事实上它有那个洛梨沙拉是非常好的油脂，然后再加上它有大量的那个番茄啊、洋葱啊、蔬菜，所以事实上啊，豆类啊，豆类又是很好的蛋白质，所以我觉得我到美国没有胖，除了当然我喝也是很节制，就是我其实只有在喝无糖的茶，几乎先不敢碰酒这样。我知道加拿大才开始碰酒的。好，然后就过了很奇幻的几天，然后也去了 Outlet。然后那个，因为你要我们从 Vegas 到 LA 的时候是要自己开车，那我们就刚好就是出城的时候顺便去了 Outlet， 那你也会觉得很恐怖，就是说那是我看过货最齐全的一个 Outlet， 你就随便一进去一家说啊，这是 Outlet 吗？还是正货店？就是货是满到爆掉这样子，那你就等于是在那个城市，你能够去想到的事情就是吃、睡、玩、消费，就是一个你说被遗忘的城市，或者是人间仙境，或者是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明天。我觉得那个城市透露出来的气息就是一个我俩没有明天这样，所以不是很多电影都说有人突然在那里就很开心去结了婚，第二天起来就后悔这样子啊。不过那个邱宗智教练跟伟山他们是在那个 Vegas 结婚的，他们没有后悔啊，过得非常幸福这样。然后呢，又因为沙漠实在太热了，我们也不晓得干嘛，那就 后来就找到一个地方说，诶，那个地方可以带小孩去玩。其实他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美国他们的建筑就是平房，了不起两层楼那种，路边啊就很多这样看起来不起眼的那种建筑。我们就查到资料就去了，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室内孩子可以玩的，包括有迷你高尔夫，或者是什么里面有那个雷射枪啊，或者是有那种爬很多爬行的那种楼梯啊，什么绳索。重点是里面都是荧光的，所以它是黑暗的，但是你都看得到彼此，然后衣服上啦，或者是鞋子，或者是他们的工具，那些都荧光，所以就是在沙漠里你突然遁入一个有冷气的地方，还蛮好的。那我们妈妈们也就是顾包包啊，哈，他们玩那些，因为太小孩了，我也没有很想玩这样，然后就坐在那边喝无糖的茶。就是 Vegas 大概是这样的行程啦。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想要去赌博或者是想要去大吃大买的话，我觉得那会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呢，我本来想说这个我们一路向北呢就会觉得说啊，一定是 Vegas 最热，结果出乎我意料，简直傻眼了。你看哦，在 Vegas 大概40多度，我拍的自拍照都是厌世脸，就是真的提不起劲，然后这样啊，我们赶快进去哪里可以吹个冷气这样。然后到了晚上也没有比较好，到晚上很奇妙，就是我的形容是好像有30个人各拿一个那个电热器，然后对着你吹，所以你就是一直觉得有热风这样子包围着你哈，就是你无处可逃。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一路向北》。 向北，离

I don't call back cause you never say shit. Typical rotation. You and I had to face it. I was tryna be the one like Neo. Action Rio, stacking C-notes. Ain't no B-sides, ain't no B-rolls. Now there's no more 4 a.m. conversation. You call when nobody listen. Sick of long distance, but tell me when do we get so distant? You say you broke it on the inside, so you going outside just to find a new guy. Okay. Oh no, no, we go, it's on, no. 桃子晚报，今天在讲我们的这个美国行的经验哦，然后离开了 Vegas， 那我们就开车。那天的交通还好，是因为我们是7月4号，就是美国的国庆，就上路。那所以，开始开到傍晚的时候，就两旁还看到烟火，就是国庆的烟火。然后我有看到一个非常奇幻，我要给陈武健看。那时候我老公一直在开车，小孩在干嘛？就睡觉，一直睡觉。然后呢，就在沙漠里，我就看到远远的有一个很像灯塔的东西，很亮哦。然后它下面是海，我就傻眼了。我想沙漠里有海，我一定是头晕了这样。然后再仔细看，我又把它拍下来。啊，再仔细看，就发现说那不是海，那是什么？哦，原来好像应该是很多很多片的太阳能板，你知道吗？这非常的奇幻哎，就想说。因为它的距离我也不知道说，那你现在是供电给 Vegas 还是供电给 LA 这样，这个路上哈，给陈永健你来看，有没有像一个灯塔这样，然后下面你以为是海吧，可是你看下面是这样子，但仔细看好像是一片一片的太阳能板，而且这是就是大白天，所以它可能就是利用这种太阳能啊可以供电给谁，我不确定是要给 LA 还是给谁这样子。你看我现在在开始从照片里面在回想哦，这一切哦，这是非常奇花哦哟。然后我们在那个 Vegas 还有去游泳，对，我刚刚想我们怎么没有去游泳，有啦，我们去游泳，但是又很奇幻，你在岸上很热对不对，那个沙漠你下水会很冷，然后你下水之后呢，你的头冒出水面又会很冷，就是水好了，可是你冒出来，然后一到傍晚就要赶快把小孩抱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可能有风还是怎么样，就反而觉得在游泳池里面是觉得有点过冷的这样。好，然后我们就开车去那个拉拉链啊，这个拉西体啊，那个 Los Angeles。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个 LeBron James， NBA 的知名这个皇帝啊，喇叭詹姆斯。这个 LeBron James 他宣布他要加入 Lakers， 结果呢就很妙，那 LeBron James 是 L-E 嘛哈 L-E 然后 B-R-O-N LeBron 这样，结果呢他们宣布之后他加入之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公路旁边哦，就是 LA 那个拉拉链那个 CT 哈，公路旁边的那个广告板你知道写什么吗？就写 La Brown Jeans， 就把它改成 LA 这样子。然后我们还幻想说我们会不会买到球衣，哎，就真的有，不是很精致的，因为才刚宣布嘛，他就直接写23号，然后就在卖23号球衣。可是我们看一下没有买，是因为做的也没有太精致，因为太赶了，他宣布你立刻就可以推出嘛，就是当然要比较精致球衣可能是之后啦再制作。好，我们就到了 La La Land，那我就想说离开沙漠应该凉快一点吧。 No， 热浪，我们刚好碰到热浪，你知道吗？我们在沙漠40度，我到那个 Las Vegas， 不是那个 Los Angeles， 44度，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每天我们都在开车，那老李就已经被晒得黑到没话说了，然后我一上车也是就这样开始要睡，可是你没办法睡，为什么？因为太阳射进来是痛的，所以我还要拿我的外套去夹在前面那个镜子那边夹住，然后它才变成一个窗帘可以挡住我。你就要一直挡，因为我不是怕晒黑，但是它是痛的，已经痛了，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老外那个皮肤癌那么多，因为他们其实很喜欢晒太阳，但是有时候现在啦，我觉得全球的这个暖化其实那个阳光都是不是很健康了这样。但是也是就是一直在晒太阳，然后孩子们那时候要去那个 Universal 去环球影城要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不能玩，为什么？太阳太大，你不能排队，你站在那排队你就是会被晒到，真的是痛，真的是啊，这样你大概不用三分钟，我觉得一分钟，我那么爱晒太阳的，你看我一天到晚去巴厘岛的人，我在那里受不了那个太阳，所以我们就躲进来说怎么办，因为你这样排队你会晒伤，你不排队你玩不到，然后家长们只好痛定思痛说那小孩去玩，然后买那个叫什么，就是 express， 就是快速通关。好，更可怜的来了，两个爸爸还是得排队买快速通关，然后妈妈就躲在那边喝，一直喝水，你知道。好，所以这个美国行呢，我们就觉得就是充满了开车，然后去那里真的很累，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开车上，然后再碰上堵车的话你就真的是很受不了。然后呢还好就是我们也有去 Santa Monica， 就是差不多也要傍晚去，然后我在那边坐了那个海边的云霄飞车，然后那时候刚好落枕，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我真的觉得我是老太太，我老公还拍我，因为他说哦，这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来你第一次肯跟我坐云霄飞车，因为我会怕，但我看那个应该不可怕，我就上去，其实还蛮可怕，因为有一点比较老旧，所以你在经过那些桥的时候都会更更更更更更这样。然后再上去的时候我就说哎哎，我老公拍我，我就哎呀我的脖子，哎哎哎哎哎，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就是一个老太太在上面叫，然后他就让我们坐两趟，就是每一个人都坐两趟啦，就回到终点之后他们自己也知道那个很短，就说、哦、要不要再一次 another ride around， 然后我们就哦耶，然后就再坐这样。好，然后呢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这一切真的是太热了，热到你没有办法活动，但我们还是有些活动去进行了、哦、包括我们居然去看了 WNBA， unbelievable。 所以呢这个明天呢还会有继续的这个报道、啊、给大家一个这个方向，如果你要去玩的话或许也可以走走我们的路线哦。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大文跟魏如萱的合作，被雨伤透，送给你哦，拜拜。 恰到好处，把仅存的线索。